大家好，我是阿迪，你现在听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蓝天雪地，主持人 Wilson、DK、哈萨特、阿 Kit、Dixon、阿谦。 Hello， 大家好啊！又嚟到，其实今个礼拜唔止一集，我哋其实中间已经有一集蓝天雪地嘅户外出咗啦，所以隔咗几日又听到我哋把声啦，真系 好密， 好密啊！但系我相信大家唔介意，但系今集咧，因为中间讲咗啲嘢咧，我觉得今日未必有好多嘢讲啊。咁今日亦都非常好啦，我哋 full team 上阵啦吓，咁就但系我哋要上半节就快啲啊，因为阿迪神咧跟住有两场波赶住要去打。 迪神请个蓝马请咗佢做外援啊，而家要赶住过去。 唔系打波喎，应该系沟女咋。 咪做啦啦队啊！ 接唔到，接唔到， 即刻讲中咗啦！即刻 唔知点接添， 即刻讲中咗。 你开咪讲佢秘密嚟真 系。咁啊，好啊，playoff 啊，照去紧啦，即系全速去紧啦。但系我哋一开始就唔好讲住。 兜翻啊！ 唔使啦， 唔使啦， 兜佢阿妈啫。 过一过咗，过一过咗， 过咗啦， 过咗 时间啦。咁啊。一开波我哋唔讲 playoff 住，因为上次又 想挑机啊你 唔 playoff 住，咁我哋讲下啲花边新闻啦。因为我咧就琴晚两点钟先翻嚟啊，即系我咩都冇准备啊，好大剂啊。咁啊今日要靠 CK 咧去 lead 一 lead 我哋呢个节目啦。阿 CK， 我想问下有啲咩花边新闻同大家讲咧？ 咁其實花邊新聞就唔係太多嘅，咁我只有講一句就係我好多謝 Ron Artest， 即係而家嗰個叫 Metal World Peace 嗰個咧。咁之前佢 即係叫慈世平， 係慈世平嗰個啦。咁佢之前咧就支持個牛仔咧，佢話牛仔係而家 NBA 最好嘅球隊啦。咁跟住佢講完呢句之後咧，就俾馬刺踢咗出局啦。咁跟住咧，咁佢而家咧就講話籃網咧就係 NBA 最好嘅球隊，佢覺得今年佢會籃網攞冠軍嘅。咁唔知佢講完嗰句之後咧，籃網連輸兩場啦，咁今日籃網贏翻一場咁就好啲啦。咁跟住佢尋日又講嘢啦，佢話公鹿咧五年之內可以攞冠軍嘅。 哇！ 佢咪黐咗線啊？ 佢咩事啊？支持者佢呢啲 OK 啊，呢啲支持者 OK。 唔係公鹿話翻去 CBA 攞係嘛？應該係啦。咁唔係，但係呢啲都係小事啦。咁即係講翻啲大家呢排喺個我哋嘅 group 啊，或者我哋 page 都討論得比較多嘅話題就係 邊個揀啦。 唔係，咁你同阿 Wilson 啲私事就私了啦，嚇得啦。咁講得比較多嘅就係阿金州勇士呢排就炒咗個經理啦，唔係炒咗教練 Mark Jackson 啦。咁樣跟住佢又要請教練啦。咁迪安東尼咧之前嗰兩個星期咧又自己辭咗職啦，又要請經理啦。咁同埋紐約力博啦，即係紐約就而家又要請經理啦。咁三隊都要請經理，咁三隊咧都叫做。 JobDB 都叫強隊， 唔係俾得起錢啦、啊、又 係啦。咁我哋咧今日就叫做咩？食君之禄，擔君之憂啦。咁畢竟 擔君之憂， 擔緊波啫。 今日夏實特講嘢講好多，咁覺得 交個波俾佢啫。 你交個波俾佢。 唔係咁係啦。咁今日咧，我哋就會主力第一 part 就講下佢哋嘅請人啊，請邊個教練好啲啊，或者幫我分析下對邊個教練好啲啊咁。系啦，咁不如就由金州勇士開始講起先啦。咁但係開始之前咧，我想為阿 Mark Jackson 辯護下嘅。咁其實我到而家都唔知點解無端端會炒咗 Mark Jackson 嘅。 其實就話我睇 Mark Jackson 喺金州都好似搞咗四年啦， 三年 啦。咁其實老細我都嗰陣時有講過兩句，就話playoff 之前咧，老細講明嘅，其實。即係老細好大氣，喂入唔到 final 咧，佢覺得已經唔收貨，即係已經俾定息路咧，就話喂你好醒醒定，其實即係未必真係要入到 final， 我想佢起碼可以過咗第一圈啦。咁但係就最終喂其實好問水啦，就過唔到啊。咁所以我 Mark Jackson 之前都我都話佢飽受壓力㗎啦，已經係咁，亦都係都知道聞到那個魷魚香味㗎啦，即係你一過唔到，你知道唔掂啊！只不過其實一輸咗，阿Curry 咧已經走出嚟咧，即刻同阿 Mark Jackson 即係 即係點講啊？叫做支持佢啊，聲援佢啊。佢話、喂，冇 Mark Jackson 咧，其實咧對波唔會打到咁，亦都佢亦都唔會有咁好表現。佢話咁同埋其實我睇翻啲球評講，其實就 Mark Jackson 呢幾年喺對波咧就個作用咧其實都好大嘅。咁佢最主要佢話見到你成隊裡面嘅球員啦，首先個 chemistry 好好啦。咁同埋咧就係話佢哋幾個球員其實嗰、那個即係層次啊，其實不斷提升啊。咁除咗阿 Curry 啦，咁仲有譬如阿 K Thompson 啦，仲有譬如咁。即係基本上嗰幾個球員咧，本身可咁亦都喂咁，其實基本上你打波啊應該進步嘅。咁而呢個教練咧，又的而且確可以幫到佢哋。同埋咧，你見到呢幾個球員其實都係異口同聲，不斷都讚阿 Mark Jackson 話佢喂，其實好明白球員啦咁樣。咁但係咧，我睇到就話咧個有關嘅報導，其實就話佢其實就變咗咧係。真係好喺球員嗰個角度出發，但係咧就同呢個管理層咧，即係嗰個溝通可能就唔係好足夠啊，即係有點而脱咗，即係甩咗嗰個軌啊，咁所以咧就唔得到嗰個 management 嗰邊咧嘅支持咯。咁我睇到就係呢啲啦。咁的而且確，如果以波論波，咁我其實譬如今年咧，即係你話佢喂，即係如果對住一隊係。LAC 呢隊波打到 Game 7，即係仲要打到差唔多最尾嗰刻，你話輸，咁其實我覺得即係罪又唔應該喺佢度咯。咁你點睇？ 同埋佢主力 centre 都傷埋咧， 啊、有一個內傷咯， 係殘陣嚟。 即係唯有雖則你話嗰個喂係咪一個即係升級球員，或者去到孭到咁重飛啊？未係啫。咁你的而且確，但係對住 LAC 你。少咗 0.5 就係少 0.5 噶啦，我覺得有少少關係嘅。咁我覺得 Mark Jackson 係即係點講咧？唔好彩咯，嚇唔好彩咯，喺呢個 case 嗰度。 同埋我覺得佢西岸算打得 OK， 因為你知喺嗰邊嘅情況咁激烈，佢哋係好穩穩陣陣，晨早已經差唔多有個入場券，即係唔使話打到好似牛仔啊。太陽啊， 打到做最尾 殘曬咁，係咯。 我覺得都係嘅，佢即係同埋季初一路 keep 住個表現好好啦，同埋喂佢即係西岸，學你話齋對親對都係 硬嘢 噶嘛嚇、你知打到哇要好似呢個小牛隊嘅九勁啊，都要打到最尾先俾即係先入到 playoff， 咁所以我覺得你話當中咯喂打82場嘅。都話作為一個教練咯，我覺得個部署係好緊要嘅。咁球員有冇傷，亦都係好重要嘅。咁佢的而且，我覺得 Season 嘅表現喺西岸算係真係算係咁咯。因為佢每個球員咧，我覺得真係有翻咁上下，但係就真係未到咧叫做一線嗰啲。喂，你好似我覺得你隨便 LAC up 兩三個巨頭嘅喺度嘅，喂 CP3 加 Griffin 你已經頭都赤埋啦。OKC 你話 Westbrook 啊，同埋係啊係啊阿 Durant 咁樣，咁啊馬刺成隊都係嘅，咁樣成隊都係煙屎嚟嘅咁樣。咁你相對呢個 Warriors 就即係勇士隊咧。嗰、那個牌面係冇咁強嘅，係啊，每個都即係你要見到佢成隊波，今年其實每個球員都要打，好似打多半分力，出多半分力咁樣咧，先真係叫做有個比較好嘅水準啦，叫做咁，所以我自己就唔係好支持呢、這個，當然 Warriors 決定係炒咗佢咯，我覺得起碼喂，即係唔好話要續長嘅，咁你話喂 ，let's say 睇咗兩年啦，或者點樣，我覺得。 都 worth 嘅，都 worth。咁我覺得佢最欣賞啊 Mark Jackson 呢幾年帶俾勇士咧，就係佢帶咗佢啲 defense 俾勇士。因為勇士以前咧 ，before 啊 Mark Jackson 嚟之前咧，都係零防守，大家都知道，即係鬥攻 嗰啲， 係啦，即係 run and gun 啦。咁但係呢幾年都進步咗防守啦。咁即係都幾可取咯，我覺得。 咁同埋我好欣賞嘅就係佢同啲球員嘅關係真係好好咧。咁佢同阿 Steve Curry 講咧，佢即係喺個 Twitter 嗰度話係恭喜我嘅仔咁樣。佢講 Steve Curry 係佢嘅仔啊。咁啲球員個個都好 support 佢。咁我覺得呢啲教練係我自己好欣賞、好難得嘅教練咧。咁但係冇辦法啦，佢得罪咗老細嘅仔，因為老細嘅仔咧其實就喺金州勇士入邊做助教嘅。咁就因為佢啲咩偷聽門嘅事件咧，就趕走咗呢個助教，咁就得罪咗個老細啦。咁老細即係講就講話，你一定要入 final 先會咩？咁大佬睇下你個咩陣容，你真係覺得自己入到 final 咩咁啊？即係我難聽啲講句咁啊！咁有啲不自量力咁，但係即係佢揾一個藉口嚟炒佢啫。咁但係無論點樣，我覺得佢咧之後出翻去咧，一定好多人請嘅。 係啊， 就好似你嘅外隊湖人隊咧，都已經話喺度針緊佢啦。 咁一陣我哋先分。 佢我覺得佢係一個可以接受嘅人選嚟嘅。 哇！老細級喎， 唔係 老細級喎， 即係唔係即係嗰啲口吻嚟㗎喎。 主先至可以講呢啲。 佢最弱嗰份就係同老細傾溝通喎。 即係大家差唔多諗法啫。 好犀利，班主人班主原來 香港區嘅班，香港區嘅代表。 OK， 咁唔緊要，咁我哋講下佢有啲咩嘅。而家金州勇士揾緊啲候選人。嘅教練啦，睇下有啲咩。 其實坦白講，我諗 Mark Jackson 係應該係啱教勇士，因為佢同埋阿 Steph Curry 係同一個位置出身咧，佢係應該會 即係佢係識點樣做一個 point 嘅後衞主導嘅球隊咯。 係啊，咁咁而家講到金州勇士，而家傳緊幾個咧都好 hit 嘅人選啦。 咁快爆啲人選出嚟？ 係啦，爆咗人選。咁 不斷呢兩個禮拜都係咁話， 好多人 職中 market 好重 咯，個 jobs DB 好高啊 咁樣啊。唔係我講到兩句，其實後屘 Mark Jackson 咧本來都。其實佢個樣好無奈啊！一路我見親佢喺報道啲相影親佢咧，個樣都好無奈啊！後屘佢喺即係一個美國嘅一個可能係清談節目啦，咁樣佢都有白即係有少少唔滿意咯。佢咧對波喂贏埋一場又唔得，佢話同班即係成班上下一心成隊波搞到咁又唔滿意， 連續兩屆入 playoffs 又唔得。 系啦， 要等咗廿幾年先入到去喎。 係啊，你知道佢其實喂，而家連續兩屆做喺西岸入 playoff 咧，已經本身係一個 難度， 有翻咁上下難度嘅嘢啦。咁又唔啱，即係佢都覺得勇士隊老細 太苛刻啦，太苛刻啦。 你想點買樣咁樣嗰啲咯？即係 上季贏47場，今季贏50，又上季賽又多咗。 即係其實 over 50咧喺西岸一啲都唔容易，我想話嚇。咁你有翻咁上實力先得嘅。係 咯。 咁冇啊，冇辦法，炒係炒咗。但係何思琪話齋，喂，其實我覺得佢應該唔優，即係冇波價嘅。只不過，但係你見到其實佢用咗咁多心機咧，即係佢帶住呢班球員咧，即係有啲漫畫 feel 嗰啲。喂，你一個教練專有幾個球員，你帶起佢嘅，而家你要。即係離開啦，咁 安西教練係嘛？ 咁你對波，即係其實你對對波咧，係咪一個正面嘅影響咧？一咁要睇翻你之後嗰個人選啦。二其實真係傷感情。 如果佢之後真係揾阿 Mike D'Antoni 即係捉蟲，我話俾你知，真係一個 downgrade 唔 upgrade。 唔係咁，而家頭先講開，佢揾咗啲咩人選啊？傳過話要去 Warriors 先。 咁我而家 search 過三個好熱門嘅人選啦。咁第一個咧就係阿史坦文根迪啦，就係之前教過魔術同埋熱火嗰個金牌教練啦。咁跟住有攞過最佳教練嘅你嘅啱啱講過嗰個迪安東尼啦，迪安東尼教練啦。咁跟住仲有即係之前紐約一直都好想簽佢嘅嗰個 Steve Kerr。 哦 ，Steve Kerr。 係啦 ，Steve Kerr 真係唔知點解佢會彈出，因為佢即係始終佢執教經驗都唔係好多，佢就做過高層嘅啫嘛。 佢淨係做過經理啦，咁但係 我覺得都係秀田冇人間，即係喂佢之前可能因為佢話齋其實冇做過教練啊嘛，亦都冇人醒起，以為佢之前冇做過教練，無端會唔會想做嚇？會唔會而家無端想做教練咧？咁後屘係即係 Phil Jackson 可能喂哦講開，不如就個個你係咪有興趣咗啊？有興趣就嚟我度啦咁樣。 就埋班啦。 咁我諗可能係 Phil Jackson 咧嗰陣時教過 Steve Kerr 咧，咁都覺得可能呢條友其實都籃球智商都好高嘅，咁應該都。可造之材應該好似阿 Jason Kidd 咁樣嘅，咁跟住同埋咧，佢話因為而家阿 Steve Kerr 係即係轉擇喺 TNT 嗰度做轉播啊嘛，咁啲人就話喂，其實聽佢講波咧，其實都覺得佢分析戰術其實分析得好好啊，咁樣係啦，即係聽佢齋 up 即係嗰啲戰術咧，其實係 OK 嘅， 唔係其實好多都好叻噶 ，C Web 啊，阿 Jalen Rose 都講得好好噶， 即係講波同 係咯係咯落場啫，係咯， 但係所以大家覺得佢 OK 嘅， 嚇，但係老實講，我睇到其實勇士隊就好似咧，即係報道話同阿 Steve Kerr 嗰、那個即係呢一個合作咧，就似乎比較微啲啦個機會，咁樣咯。咁但係喂，其餘嗰兩個又如何咧？ 咁 迪安東尼就 迪安東尼又應該幾啱勇士就 feel 嘅，但係 真心地真心 先。但係咧，勇士又會去翻嗰個基本步，就係冇 defense 咯。咁其實呢幾年即係。加入注入咗嘅防守意識咧，又會冇曬嘅喎， 洗曬。 咁你睇下你想贏冠軍定贏觀眾咯，咁樣即係呢個就係兩難選擇。 觀眾梗 係 想贏冠軍啦。 哇！呢個真係好清喎，你想贏觀眾贏冠，我贏咗觀眾，觀眾就大自然想贏冠軍嘅啦。 唔係，即係咁講，即係咁講。你好似馬刺咁，馬刺贏得冠軍噶嘛？咁但係咧 ，CK 被 KO 啊。 唔係，但係馬刺咧，你知當年2007年馬刺總決賽。對住活塞咧，兩隊都係贏冠軍，但係唔贏球迷嘅球隊嚟啊嘛。 係啊， 嗰年係創造咗歷史最低嘅收視紀錄。 係啊， 咁係啦，咁就睇下今次有時你想上場嘅 即係個場次咪即係人數多啦定係咁啊？咁因為咁迪安東尼打波咁即係教波一定係好睇嘅，你睇下當年太陽啊，就算你湖人咁樣都其實佢都 OK 嘅，即係但係同佢講句公平説話啦。咁、你睇你啲咩人腳先得㗎？你諗下， 跛曬， 唔係咯， 成隊跛曬。 出得個 五六七傷嗰啲咁樣， 即係我幫 Kobe 講一句，你估 Nick Young 真係可以代替到 Kobe 咩？咁樣咁即係阿伯你都 你冇用 Lakers 去做，你仲翻 Phoenix 去做例子好啲。 Phoenix 係咯，唔係真係即係我覺得好重點就係阿迪安東尼咧，佢個教法咧一定要有一個好嘅 point guard 嘅，即係温靜根嗰啲一定要好嘅 point guard。咁但係上年咧佢教緊湖人嘅時候咧，其實阿 Steve Nash 已經老咗啦。咁你去到後備嘅 point guard 咧，其實已經即係。嗰、個 Marshall 咯， 係 Marshall， 收尾先可以睇到佢。 即係佢係可以打到陣地戰嗰啲，但係佢打快攻係差嘅。咁但 係 我覺得 Steve Curry 都傷埋嗰陣時，即係所以迪安東尼嗱，我哋唔好用喺湖人嘅成績。但係就算我覺得，就算用太陽咁樣，我哋話齋，即係有阿拿樹喺度，拿樹呢個咩級數嚟先？呢個唔係一四係神級 point guard， 即係差唔多你要有個 Parker 俾佢，咁你先話有用嘅話。咁 但係當年就算有個當打嘅 Nash 都去到四強咗西岸， 係啦，所以就話其實你靠佢咧入 payoff， 我覺得係應該係冇乜問題嘅。但係你要再進一步咧，咁就即係再搞啲揾啲好啲。 因為如果勇士嗰個管理層係想再提升佢嗰個即係球隊嗰、那個。嗰、那個質素咧就唔係淨係 playoff 咁簡單嘅啦嘛。 喂，咁但係講埋第三個雲根迪， 又 OK， 即係大家覺得 OK， 因為佢冇教冇、教好幾年嘅啦喎，已經係佢、所以對上嗰陣時係教咩隊波？ 教咩？佢教到一零年嘅，即係中間有四年已經冇教波啦。咁而家都係喺度做緊講波佬啦。 係啊係啊，咁但係我又因為其實老實講對佢我。冇一個好深嘅印象，佢嗰個風格啊，或者係點樣喎、啊？ 其實我覺得自己覺得佢一個好好嘅教練啦、啊，因為佢其實係即係佢係可以 control 到啲球員嘅。咁樣喺翻當年咧喺熱火嘅時候咧，就算有奧尼爾咧，佢都其實都可以 control 到佢。咁但係我真係覺得佢好可憐嘅，就係佢由03年教06年啦，但係06年嗰陣時候咧，佢教咗上半季教十幾場，跟住來你話，哎， 唔好理 我嚟啦，我自己嚟啦。咁來你一出到嚟之後咧。 得咗， 佢就係啦，就贏咗冠軍。 就得咗。 咁其實嗰陣時，熱火咧都去到喺雲根迪咯，05年嘅時候都入咗東岸決賽嘅。咁其實我真係覺得好慘嘅，即係 俾人折糊嘅。 下一年咁，明明我已經即係隊波係我自己帶出嚟，跟住無端就交俾萊里。咁不過萊里係勁嘅，咁一出嚟教就攞冠軍。 但係嗰年其實啲人腳都爭少少，喂，嗰年就係莫寧攞冠軍嗰屆啊嘛。係 啊， 有份係咯。哇，嗰年咁即係可能我覺得萊里。有唔同嗰個作用就係佢真係可能會刺激到成隊嗰個球員嘅鬥志咯，可能爭啲啲，學你話齋爭啲啲。你話係咪用翻雲根迪得唔得咧？我唔知，但係佢亦都係唔好彩嘅嗰陣時，係有少少唔好彩。 佢絕對係可能係會比迪安東尼更加好嘅教練， 全面啲咯。即係迪安東尼講嚟講去，喂就跟你 run 啊，小球啊，咁就啱曬佢啦。咁但係記住係啱佢，冇理由去。佢即係我覺得唔係要啱個教練嘛，大佬，你係要啱翻你喺手頭上成班球員，究竟你有啲咩人喺手啊嘛？咁而我哋話齋之前 Marcheson 已經可能，當然勇士嘅防守唔係叫做即係 頂級 頂呱呱啦咁樣，咁但係 都有啊而家起碼， 起碼嗰個方向的而且確係要調翻嘅，即係要調翻。同埋其實 Warrior 本身 Warriors 咧都打得好快嘅，其實嗰個 piece 即係睇又好睇，而嗰個 同埋我唔覺得佢而家有防守風嘅勇士，即係 Under Barkerson 係唔好睇咯，都係一樣咁好睇嘅，但係有冇話防守更加勁？係咪先？ 咁其實史塔文人哋咧，仲有一個 second point 就係佢啲防守其實好好嘅。當年特別係教 Magic 嘅時候咧，咁入邊有一個後活咧，嗰陣時佢係靠呢隊波一個後活搭四個射手咁樣嘅陣容咧，就入咗去總決賽嘅。咁其實佢咧即係相傳啦，佢同啲格。同啲球員嘅關係其實係打得好好嘅， 係咩？我嗰陣時好似係俾後衞轟走嘅喎，阿 Sam and Gundy 冇記錯，係咪啊？最後嗰、那個， 最後係出到咁嘅情況咯， 係咯。 咁但係同其他嗰啲小人物係 OK 嘅。 嗱，對波一去到贏唔到冠軍咧，就自然有啲 分歧㗎啦。 同埋你知後衞本身係一個 Big Baby， 哇 ！Big Baby 係真係講好咗佢啊，即係打掃麻煩嘅人都叫 Big Baby 㗎即係其實嗰陣時，如果你講阿斯坦文基迪佢，我覺得係技術啊，或者係講戰術啊、球員啊嗰啲 OK 啊，我覺得佢係欠咗少少做一個教練嘅霸氣咯。 陣場 嗰只啊，陣場啊，你好似要壓住後衞呢啲咁麻煩友啊咁，但係 Warriors 嗰隊波係好整體，同埋都 即係都唔 個個都安守本 分，都唔會話太大牌嗰啲。就算你 Steve Curry 都係聽 到 話話 啦。聽教，當然你要係一個好嘅教練啦。咁、我覺得佢哋都係好有 team spirit 啊嘅一隊波嚟嘅。咁 同埋我覺得佢係識得用射手嘅，即係史丹文恩迪咧。因為佢當年咧教 Magic 嘅時候咧，出面班射手其實射到開曬汗咁啲人， 係佢一個打四個就已經搞掂啦。 咁但係我始終覺得佢係即係佢自己嘅打法咧，就適合一個大 center 搭一班射手，或者出面有一個好嘅外 線，即係起碼個內嚇個內線都有翻啲，因為佢打嘅係比較傳統嗰啲啊，佢有 inside out 啊嗰啲，同埋就而家我諗勇士咁亦都要走翻嘅，你有一個新嘅教練，你始終人腳可能要少走翻，哦佢想打嘅戰術啊，可能要買人啊，要換人都唔定。咁聽落似乎呢三個咁似乎雲根力係比較適合啲喎。 同埋佢嘅戰績其實係相當之理想， 係好非常， 即係咁多年係370胜200。咁樣嘅上下， 咦？哇！個 有六成嘅勝率， 係啊，六成幾咁都真係唔錯嘅咯。其實已經 咁，所以其實而家美國嚟講咧，即係佢美國，你知啲博彩公司成日乜都賭嘅啦。 而家咩賠率咧？ 賠率咧最高就係史丹文根迪嘅。咁我冇睇佢 detail 嘅賠率，但係見到佢係而家係排緊第一個 ranking 咯。咁同埋而家聽講勇士管理層咧已經開始 approach 史丹文根迪啦，即係準備約 interview 啦咁樣咯。咁、其實我覺得佢自己係最有機嗰個嚟嘅，即係如果你 compare 其他嗰兩個教練咧，咁你雲根迪都 OK 嘅，我覺得。 同埋聽講，如果即係呢幾個咧，暫時嗰個勇士嘅 fans 咧，都係即係比較傾向想揾阿雲根迪翻嚟，因為我見啲報道就話，喂，其實話啲即係啲球迷係比如果呢幾個選擇佢咧。佢哋係會揀阿雲登迪多啲嘅，咁啊，你個迪安東尼都係唔好搞啦咁樣。 咪迪安東尼佢自己想去勇士啫，係咯，佢唔係 即係一廂情 願。係啦，冇人揾佢，係佢自己 自戰咁， 係佢自己自戰啫，係咯。 不過都好嘅，自戰起碼多個選擇啊嘛，等 人 哋個高層 諗起你啊嘛， 諗起你就唔使咁頭痛啦。 拎住嗰個最佳教練嘅獎杯過去，嗱我攞過㗎， 呢個係我 嘅，但係好似十年前攞㗎嘛，嗰個差唔多啦。 嗰個係零四零五賽季咯， 有啲人成世都攞唔到㗎嘛，係咪？ 講緊史龍啊，係嘛？史龍教練， 史龍好似攞過係 咪啊？史龍教練未攞過最佳教練嘅，真係好慘，我覺得佢。 佢嗰啲每月嗰啲就攞過，最尾就攞唔到。 咁我哋跳到去你嘅愛隊啦，LA Lakers。咁你阿俾迪神講下你自己有冇咩心水人選先？ 其實佢哋而家出咗好大堆 NCAA 嗰扎啦，咩Kevin Ollie 係 Kevin Ollie 啦， 跟住好似有 Brian Scott 啦，又有Steve Kerr 啦， 有個 Roy Williams 係 UNC 嘅，佢都有，而家最新係呢個 UNC 即係北卡啦， 啊北卡啦， 仲有 Sam Van Gundy 都可能， 你上年鬧到 Sam Van Gundy 咧，連 Jeff Van Gundy 都好似喺個人選。 總之而家總之個 Job Market 一撈出嚟， 你鬧到好金嗰個上 New York 嗰個 Woodson 咧，都傳過話而家都想揾佢， 係嗎？ 係啊，都傳緊 Woodson， 所以其實 Lakers 係一個 唔係 Lakers 好似而家係 好 open 嘅， 太慢版咯，佢都唔係好急嘅就係 來者不拒嘅， 但係唔係即我係佢哋咧，反而即應該係盡快搞，因為你而家跟住嗰一兩年個 free agent 嘅 market 咧，其實係可以好多變化噶嘛。你唔早啲揾個教練埋單咧， 同埋而家我都覺得佢哋應該做啲，因為越嚟越多啲球會咧，即係譬如金州啊、紐約啊嗰啲都要請人噶嘛。咁如果 係 咯， 其實你 請咗先嘅話就， 同埋你請個咩教練係真係有機會影響到你而家。最尾即係而家 LA 其實問題係咩咧？除咗教練冇人啦，咁啊，仲有就係揾啲咩嘢球員翻嚟喎。係 啊， 係啊。咁啊，譬如而家即係佢而家想點執咧？喂， 大執咯，點執？ 加數係咪 大執？ 加數咪走咧？喂，裡面嗰啲人點樣咧？譬如阿 Nick Young 係咪要留咧？定係要走咧？咁喂，其實 佢遲啲嗰個選秀會又會選啲咩人咧？即係佢都會 其實成個佢唔早啲去埋位咧，去搞嗰個成個策略啊，或者係去。即叫做 重組翻， 少少重組翻隊球隊啦。喂，其實冇啊嚇，你跟住落嚟就睇下 Kobe 嗰兩年係打下跛下，打下跛下，跟住就收山㗎啦。 所以而家 Kobe 都已經放聲，佢話你不如你參考我意見啦。你之前請嗰兩件阿 Mike Brown 同埋阿 D'Antoni 都冇問過意見，搞成咁樣啦，所以就 Mike Brown 真係好嘢嚟，我真 係。所以今次你仲你仲唔收下我？ 我真係求下騎士快啲炒佢啦！我真係頂唔順佢啦 ，Mike Brown。 阿 Kobe 都出聲係啊，話喂，你應該即係佢應該喺呢次啊，喺呢一次請個教練嘅時候咧，佢應該有一個 有 input 嘅， 係有 input 咯。佢話喂， 咁有啲而且確，你俾咁多錢，千萬我最後嗰兩年，你俾翻少少面，我話曬做咗咁耐，你係都俾我出下聲啊，俾我揀翻一個啱嘅，話點你揀親都衰嘅，係 咯，咁 你最尾嗰兩年，你俾我好好睇睇咁收山啦。Kobe 老闆，你話佢係咪真係想？ 有一個都。 哇！ 有意外， 有 意外， 出 嚟啦！ 爆发出嚟， 有意发啦，系咪？ 来自星星的你咯。 有一个殿堂级教练咧，我哋未讲，阿史隆都好似想 出生 除个湖人咯。咁所以喂，仲有 George Karl， 总之一大堆呢咁样嘅殿堂嘅教练都会有意思咯，对呢个 job。 咁但系 L A 嚟讲，因为其实冇一个教练咧系讲得，我哋可以话。幫佢揀到啊，幫佢揀到，因為而家嗰個殘陣咧，L A 個殘陣，我相信即係你叫，其實老實講，而家咁多隊友請人咧，咁如果你叫我，或譬如你好似阿 Steve Kerr 或者阿Wayne Gundy 咁，哇咁多隊話想請我喎，咁我係咪真係會想去 L A 教咧？L A 你知即係眼又多，即係大家好 focus 睇住隻波點樣嘅，又有個 Kobe 喺度，又即係大明星喺度。咁你要真係去教隻波，或者係啊，又要即係想 execute 到你自己心嗰個 plan 咧，係好難㗎。咁所以你俾 老細咧， 你俾啊咁老細啦，你俾我揀，你俾我揀啦。如果有其他隊咧，人即係未唔好講人工啊。 坦白講 ，Lakers 咪好差啫，因為你睇 New York 都係好麻煩，金州嗰啲管理層。系咪先？你波打得好， 唔系 都照炒你。其實我覺得 Lakers 都係麻煩嘅，但係我唔會話特別麻煩咯。即係 贏到波， 咁壓力會特別大啊嘛，因為去到嗰度 ，New York 都有壓力嘅啫，就邊度都有壓力啦。不過算啦， 唔係 New York 少 啲，佢輸到咁緊要都冇人鬧噶嘛。 咩啊？ 佢輸到咁 ，New York 啲球迷唔會鬧， 係咯， 唔 係 會示威咯，但係係咯。 咁所以L A 就比較，因為就實在太多名 字。係，我而家完全諗唔到佢會請咩人咯。 係啊，就等於而家好似啲明星咁，哇！太多緋聞啦，即係乜嘢教練都有。咁所以呢個我覺得係對於 Kobe 嚟講，我覺得係非常應該佢係喺呢隊波係應該出聲嘅。咁啊，睇下之後L A 睇下 Kobe 能唔能贏。不如如果你係 Kobe， 其實佢同邊個教練會 friend 啲，或者佢會 Kobe 我就 你好熟 Kobe 噶嘛，係啊。 即係如果係 Kobe 嘅話，你估佢想邊個？ 係啊。 我估呢個我自己純粹，我 係你自己估，你同 Kobe 熟 先。Stephen Gundy 咯。 都因為而家喺 market 似乎你話而家即係有。 唔係，其實而家最埋單嘅係 Brian Scott。即係相對地，但 Brian Scott 我覺得其實一般咯，因為 Brian Scott 佢當年帶 New Jersey 入到去 Finals 咧，都係靠 Jason Kidd， 佢自己冇咗呢個咁樣嘅，好似 in a sense 好似 Wilson 咁樣冇咗 Jason Kidd 又係帶唔到隊波，所以我覺得 Brian Scott 一般咯。 但係大家可以考慮一下，而家 Job Market 仲有個 Mark Jackson， Mark Jackson 都 OK 啊。 其實而家 Lakers 係突然間中停咗 Mark Jackson 咯，其實。可能都等咗呢個時機好耐啦，其實一直都覺得OK 嘅呢個教練，幾時炒㗎？幾時炒㗎？終於講一講下，炒下炒下都炒咗啦咁樣。其實我覺得佢係都適合教湖人嘅，咁同埋因為你諗下嗰陣時阿 Mark Jackson 未退休，但係 Kobe 嗰陣時先啱啱出道冇耐，咁其實佢哋兩個應該都有一定嘅交情嘅，咁嗰陣時咁 有交手過 係咯，咁同埋其實大家都打過波，咁其實溝通起嚟會好啲咯， 知道對方係點樣咯，即係 Mark Jackson 知道阿 Kobe 又知道 Mark Jackson 想要啲乜咁樣咯，係啊，會好啲嘅應該 係咯， 我都支持 Mark Jackson 多啲。 係可能最後就係呢個盤，就聽到我哋嘅節目之後，佢就會請咗 Mark Jackson 啦，咁可能。 其實呢個我哋藍圈第四意見嚟㗎，除咗高層之外，第三就係 Kobe， 第四就我哋㗎。 唔係話你係高層嚟喎， 咁第二個意見係邊個？ 但 係 其實 可能球迷， 我想話其實有冇可能係叫阿 Fisher 做咧？阿 Derek Fisher， 因為好少到呢個好曾經 我都有聽講過。 係啊係啊，哇 ！Derek Fisher 翻去做教練得唔得咧？ 呢個我又覺得未係 做助教咯， 我覺得做助教就好啱。但你話喂叫直坐正咁就有啲困難啦。啊，因為你要阿 Fisher 坐正就其實真係等於 Kobe 坐咗喺個教練位㗎，我覺得會係咁樣咯。咁仲有冇邊隊係仲 New York 啦，最尾講埋 New York 啦 ，New York 又係喂，其實 New York 我始終咧而家有冇話邊個即係 Steve Kerr 咯？佢哋一直都有傳緊 Steve Kerr 嘅，咁而家即係 push 緊 Steve Kerr 簽約啦，簽約嘅。 我覺得佢哋係爭在啲 detail 未埋到爛啫，因為咧其實本來就話禮拜六。 啊，就已經話Steve Kerr會宣布係會簽約㗎啦。咁我覺得可能有啲即係約上嘅 detail 咧，佢哋未傾得埋，即係未傾得掂。咁啊， 我今日聽到嘅新聞咧，就係 Steve Kerr 咧出個價咧係話要5年3000万咁樣啦。跟住 New York 就即係唔擺呢個價，大佬你新即係你 Rookies 嘅教練，你竟然收個咁嘅價，你諗下。啊 Jason Kidd 都係4年1000万咁樣做，即係250万年薪，你600万年薪， 哇， 好大冒險喎！你知， 除非佢落埋場， 唔係你要知 射下三分波嘅啫喎。 New York 炒人嘅頻率有幾高㗎啦？高過自己入季後賽嘅頻率。 Jason Kidd 得個200几万一年。 係啊，200几万咋？ 喂，如果係咁嘅話咧，你見到啊 New York 炒人嘅頻率嘅話咧，佢要高個價咧。是正常喎、起碼食一口先啊嘛。 佢正常，所以我做 New York 我一定唔俾你，大佬。我話你下年就炒你，你可能話 即係你受我呢張約嘅話，即係你受呢個價錢嘅話咧，咁你就算炒我咬一口，但如果你唔受咧，我咪掂埋心水繼續咯，係咪先？冇所謂㗎。 賠約金。 我覺得當然如果呢個人中的而且喂 rookie coach 喎，大佬，我覺得係非常之貴嘅。咁當然你話喂佢可以嗌，我覺得佢有機會係高過 Jason Kidd 嘅，即係大家都係 rookie coach， 但係咧。即係佢同 咩嗌嗰個 Jason Kidd 咧？ 就係同阿 Phil Jackson 嘅關係。 唔係你，但係你諗下，你個籃網咧個老細出曬名有錢咁，都係俾你4年1000万啫。你諗下，高過600万年薪嘅教練，其實可能係 Popovich 啊，當年係 Phil Jackson 啊，來出到嚟可能高過1000万，其他冇乜係高過600万噶啦。 嗱，有時咧，我有教啲後生仔啊，揾工咧就千祈唔好以為睇住自己就純粹睇住自己嘅 CV 嚟嗌價。就要睇翻個老細咧要求啲乜嘢，或者佢你睇下佢有幾口渴，係啦，你先擺個咩姿態出嚟。 而家都好口渴， 不過紐約都幾口渴 嘅。係啦，咁的而且確，咁佢嗌又可能大即係點講啊？獅子張大口嘅，你話如果你話喂佢啊，係啊，你打個折咧，我覺得係一啲都唔奇。一來其實紐約都有錢噶嘛，又係唔介意俾錢噶嘛。二來就係、是、即係喂 ，Phil Jackson， 我相信你傳嚟傳去。而家仲有冇除咗 Steve Kerr 有冇一啲名係比較大機會係話點樣上 好似 firm 咗啦， 好似一路好似 firm 咗一個咁樣噶啦嘛，所以就喂如果我係佢的，而且佢嗌高少少，咁你話喂佢炒唔炒呢？第日先算啦，因為上年已經需要貼地啦，其實咧今年只要係今年其實你只要正常翻 入到 playoff 當有 playoff 嚇，咁你正常翻其實你第一年咧基本上咧，我覺得就可以平安度過嘅。你只要打翻正常就得㗎啦。咁而老實講，有 Phil Jackson back up 住，咁我係阿 Steve Kerr， 老實講，即係大隊波死結有限啦。咁我同埋阿 Steve Kerr 話曬喺呢行，即係叫做即係又講波又講得叻啦咁我又有老細撐腰。 其實佢個運仔都幾好。 我手頭上有幾隻戒指喎，咁樣。 佢以前都運都 OK 㗎嘛。 咁我覺得過一年。即係起碼頭一年啦，我覺得係 honeymoon 嚟嘅，除非你話再嚟好似阿 Wilson 呢啲咁嘅事件嘅啫。咁所以唔好600万啦，我最尾打個折頭，佢應該最終都係 300万，我覺得 OK 嘅。 啊，我諗三四喂係咯，我哋話 Jason Kidd 都係250。如果你以球員啊嗰、那個質地嚟講啊，你未及啊 Jason Kidd 啦，係咪先？係啊，咁所以 即係打個齊頭俾佢300咁。 開天殺價落地還錢啫，我相信係。 係咯，即係而家我講係爭在啲啲嘅啫。 有冇睇到 Wilson 舊年係幾多錢？我都想知 道。哎呀，咁我我呢、這個呢、這個真係 應該睇完之後佢先係嗌價，可能 Wilson 都收過錢，冇理由少過佢噶嘛。 係啊，可能亦都係。喂，如果你請我個肥仔都係咁嘅價錢，你冇理由請我。咁啱老細口味嘅，你都低過佢啊！ 我覺得佢係睇住 Jason Kidd 咯，嗰份約咯，佢都有咗呢個價，我點解冇呢個價？ 佢一定唔會一來，同埋佢係大家都係 New York 附近咧，即係佢兩個老細深烤，你知即係都係有錢老細，都係大鼻嘅，咁可能都即係喺呢方面出手啊！我付出過你咁樣，咁都有可能。但係喂，我俾多。俾到300其實都好多㗎啦，我覺得。咁但係唔知啊，中間我點傾都係，我覺得Phil Jackson 就一定係屬於Steve Kerr 㗎啦，咁樣咯。 嗯。 咁啊，之後但係會唔會仲有其他教練其實會喐咧？我成日都聽到公牛咧，呢個 喂迪寶 道教練咧， 係 成日都話有人想。 唔係，其實佢都想鐵寶道教練嘅，不過咧，公牛已經落咗閘，話俾佢知佢唔會俾機會啊鐵寶道同埋 Nickers 傾噶啦。 Nickers 啲人頂你咩做鐵寶道嗰只教法咧？ 但係 Kobe 都中意鐵寶道喎，啱醒起，啱醒起，係喎。 咁 即係佢咁啊，佢咁 Kobe 都中意啲即係比較對勝利有執著嘅人噶嘛。 咁但係鐵寶道好似仲有一年約㗎，我冇記錯。但係。 點都好啊，你都係佢喺公牛打咗咁耐，亦都如果俾我啊，咁如果阿 Rose 出翻嚟，其實嗰隊波我 都好齊整嘅。 同埋老生，我係教練，我一定會喺東岸揾咯，我唔會走去西岸咯。即係我有翻上一料嘅。咁而公牛又俾得 OK 個球員，如果而家嗰個即係陣型。同埋睇下佢會唔會真係話啦，Anthony過呢個Melo過去啦，咁樣Melo過埋嚟嘅，咁就一流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咁我覺得東牛都真係會一定加翻少少喺球員方面嘅替補嘅。你一冇炮，你一定要揾翻支炮翻嚟嘅。咁啊，所以 俾多兩隻腳去跑下。 所以我覺得迪波教即係佢會走嘅機會都好細咯。但係就不斷有啲傳聞係話佢走啫。 係啊，而家都係好早階段啫，其實都未打完 playoffs， 咁睇下到時先算咯。咁啊，好多好難講，因為選秀啊，選秀嗰度其他有好多交換啊，球員交換咁樣，有好多變數噶嘛，會有。 係啊。 其實如果假設如果個教練啊成日有啲緋聞傳走咧，亦都係對佢有好處嘅，就係話佢可以。可以要求個董事會，喂，俾錢我買人啦、啊，咁樣、或者話我要呢個球員咁樣容易啲傾得成咯，又、即係佢心目中嘅球員又可以容易啲過嚟咯，係啊，扭下屎花會好啲嘅。 咁教練嗰度仲有冇其他？ 咁暫時就未有其他球隊出嚟，可能完咗 playoff 之後就 仲有一隊要教練啊，爵士。不過嗰度就冇人理啊，嗰度冇人理喎。係啊，因為呢排好多教練炒咧，我 scroll down 下嗰個名單咧，原來仲有啲球隊係要教練嘅。 但係爵士其實就最啱可能啲新教練 係咯去啦，因為 Steve Kerr 去嗰邊咯。 唔會啊，Steve Kerr 而家個價錢一啲都唔 使嚟啦， 迪安都嚟啦。 係啊，佢唔到猶他爵士㗎啦，因為咧猶他爵士咧個人工咧仲要有十分一咧俾咗魔門，佢點掂啊大佬？ 但其實我一直都唔明咧，其實 Jeff Fagundy 咧，即係史丹文迪嘅細佬咧，其實都係 OK， 都好 OK， 但係佢仲冇教波好多年㗎。 係啊，都繼續講波啦。 我就好奇怪就係唔知點解一來都係 咯，呢兩個好教練都冇人要嘅嘛。 我就最有印象佢只係掹住 PJ Brown 隻腳啊嘛。 即係你見到啲咁熱血嘅教練咧，其實。佢好投入去教波，但係我唔知道，即係可能佢自己唔想啊，定係咩？ 好似又唔係好想，應該好多人 approach 佢啦，咁多年。 因為其實佢嗰陣時唔教， 佢太激動啦， 都 係 話屋企嘅即係原因嘅，嗰陣時就話所以唔教波。 佢最尾就係教 Rockets 咯，係咯 ，M&M。 咁如果係嘅，睇下之後啊，學你話齋啊 ，CK 即係喂 playoff 之後，可能都仲有啲喐動嘅，會唔會有啲球隊喂？就怒炒教練咁樣，咁可能仲有一執位嘅。咁第一節就講到呢度啦，我哋就放阿Dixon而家走啦，你而家去繼續即係 LA 開會啊嘛，有啲嘢傾啊嘛，你哋 OK 教練傾得開心啲喎， 教練 係啦，想影翻啲相翻嚟。 咁我第二節翻嚟我哋再講。 OK， 拜拜， 拜拜。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加入藍天雪地 @ Regazine Facebook Group 留言啦。